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之前，我想最好我们先一起复习我们在路德会了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上帝的道如何包括两种不同的信息，就是律法与福音。首先，这两种信息都是上帝的道，两个都在圣经里面，也都是好的，虽然他们的作用与实用的目标是不同的。好，那么律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律法是任何上帝给我们做的事，或者他教我们不可以做的事。律法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律法是命令、诫命，包括十条诫，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指引或他给我们的榜样。律法是关涉我们人的行为，包括我们所做的、所说的，还有我们想的，还有我们的态度。十条诫是上帝在圣经里圣经所有的律法的一个好总结。十条诫的第一到三条叫我们要爱上帝，第四到十条叫我们要爱别人。所以十条诫和整本圣经对我们的律法就是我们要爱，要爱上帝和爱人。旧约圣经有律法，比如十条诫，但是新约圣经也是充满律法了。耶稣自己讲了很多律法，包括比如说登山宝训，大部分都是律法。书信也都包括很多的律法，很多指引给我们基督徒如何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在路德会也会常常说，上帝的律法有三个作用或者三个果效。首先，第一个作用，上帝借着他的律法来掌管世界，维持社会的规律。这样的作用好比一个马勒，就是控制那个马，放在马的口里的那个东西，会控制马不会乱跑。那上帝的律法照样控制约束世界上的恶行，所以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谈到这律法的第一个作用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到政府，包括警察，因为政府主要的角色就是做这个维持社会的规律。但是上帝也使用其他的人，包括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来维持这个规律。好，这个就是律法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是律法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作用是跟我们的救恩最有关系的。这第二个作用是指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律法显示并定我们的罪。我们在这里自然想到一段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上帝要借着他的律法强迫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根本做不到律法叫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说这个作用是跟我们的救恩很有关系的，是因为除非律法强迫你承认你是个罪人的话，你就不会认为你需要耶稣来赦免你的罪。但是所有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的人，他们当然就是下地狱，他们没有得救。所以律法有这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准备人听福音。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属灵的病人，但是除非上帝的律法显示并判断定我们的罪，我们不会认为我们需要属灵医生耶稣来医治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 上帝的律法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做得到吗？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好，这个就是律法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是指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律法指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像我刚才所说的，上帝先借着他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然后他借着福音赦免我们的罪，也借着福音使我们相信这个赦免，并保持我们在信心里面。现在上帝就借着他的律法来告诉我们如何爱他，也如何爱人如己。因为借着福音，上帝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担心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就可以，我们也想要关心帮助其他的人，那么律法就告诉我们如何做。律法就是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这是好的。好，那就是律法第三个作用，这也结束了律法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要换到福音。如果律法是我们人要做的事，福音反而是上帝为了我们罪人的好处所做的事。我再说一遍，如果人所做的事情肯定是律法的话，那么福音一定是上帝所做的，他为了我们的好处，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做的事来帮助、祝福、拯救我们。如果十条诫是我们人要遵守的律法，使徒信经就是三位一体上帝为我们罪人所做的福音。圣父创造我们并差遣圣子，圣子救赎我们，圣灵使我们成圣。意思是说，他借着上帝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并保持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新约圣经当然有福音，因为新约形容耶稣如何为我们受死复活，新约还有很多其他的福音。但是旧约圣经也充满了福音，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一直不断地应许他的子民，他如何要差遣弥赛亚救主来拯救他们。虽然以色列人一直背弃了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但是耶和华还是非常耐心地待他们，照顾他们，这都是福音。所以这是福音的内容，任何信息提到上帝如何帮助拯救我们罪人，这都是福音。接下来福音的作用或果效是什么呢？如果律法是定我们的罪，福音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福音不仅是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一些资料关于上帝的赦免，福音本身也就赦免了我们。在传统礼仪崇拜仪式里面，当牧师替上帝说我赦免你们的罪的时候，当时你的罪真的就蒙了赦免。福音有这个力量可以赦罪。圣经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就像律法一样，福音是上帝的力量来造成果效。律法是个两刃的剑，用来杀死我们骄傲的罪人，但是接下福音使我们活过来，重生我们。福音有上帝的力量使我们相信同样的福音。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上帝借着福音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重生我们，使我们信耶稣，并保持我们在这个耶稣的信心里面。最后福音也给我们力量过 律法所叫我们要过的基督徒生活。律法没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需要来自福音的力量来用来爱上帝，爱人如己。律法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但是福音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关于福音的力量，也可以这么想，上帝在福音里赐给我们很丰富的爱，这个爱实在太丰富了，它就涌流出来，流到我们周围别人的身上。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律法与福音的复习或总结。了解律法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并且它们不同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如果详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它几乎都是律法。大概唯一比较清楚的福音，就是在第四节，耶稣就医治那人，这算是福音，上帝为了帮助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这段经文其他的部分呢，其他大部分耶稣主要就是在指出人的罪，或者在告诉我们人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律法。那么这个不一定是个问题，律法是好的，律法是上帝的道，但是我们要记住律法的作用是什么，也要记住律法的作用不是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几乎都是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要借着这律法来维持社会的规律，或者显示和定我们的罪，或指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那第一个作用，维持社会的规律，我认为这段经文比较没有这个，但是其他两方面，显示定我们的罪，还有指引我们的生活，这段肯定有做到这些，这也都是好的。我们的罪需要被定的，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每天还是需要耶稣和他的赦免，我们也需要律法的指引，知道如何当基督徒。但是并且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些律法所不会做的，就是赦免他所定的罪。律法也不会给我们力量行出他在这里所叫我们要去做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圣经只有这段经文的话，没有人会得救。为了得救，为了得到赦免，为了得到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我们需要福音。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拯救我们。律法有它非常关键的角色，但是它主要是把人准备好要听上帝的上帝主要的信息，那就是福音。所以我这位牧师，我这位被邀请来今天在和平堂跟你们宣讲上帝的道这个人，我有责任在这个正道里面，律法与福音两者都一定要讲。因为上帝子民就是需要每个礼拜听到这两者，如果这段经文本身没有福音的话，那么我一定要从圣经另外一些地方把它拉进来，不然这段经文的律法所定的罪不会得到赦免，并且我们也没有上帝真正的力量行出这段经文的律法所告诉我们要做。好，我今天就是要尽力这么做。我真希望在今天的正道里面，你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律法，也可以听到很清楚的福音。我更希望上帝会今天照着他的应许，借着他的律法与福音运行在你们的心里面，先借着律法定你们的罪，强迫你悔改，使你成为卑微， 在他面前承认你的罪，然后借着福音赦免你的罪，坚固你在基督的信心里，使你升高，并催动你去爱服侍你周围的人。